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啊。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我是朱小晨。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方面的疑问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一个呢，我们节目是每天下午的2点半到3点半的直播时间。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直播的时候来听一下我们节目。那如果说没有时间，晚上也可以听一下重播。我们的重播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那周末呢是7点到7点半重播啊。有这样的一些时间段跟大家来说一下，好吧？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大家的问题啊。有位朋友说啊，这个最近呢在选二手房，他和他的家人呢，这个平时啊对这个物业还是比较注重的。说请问，那如何选择二手房比较好的一些物业呢？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呢？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买新房的时候，现在北京呢大开发商的物业都不会太差。那其实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呢，对物业的选择其实还是有点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北京现在的情况就是说，2000年以后的小区才有物业这个概念，90几年的、80几年的小区，就是说物业基本上不能说等于摆设吧，但是确实是服务比较不到位，尤其是咱们城内一些老小区根本就没有物业，可能就有居委会、街道这种。那选择咱们在买二手房的时候选择物业有什么样几个技巧跟大家说一下。那第一呢，就是说购房之前咱们要多了解小区的信息。怎么了解？第一就是说咱们去网上看这个小区的口碑怎么样。第二个，直接去小区里去打听，或者是进小区的业主微信群去打听，那小区物业怎么样啊？然后大家肯定就是这些邻居，他因为他本身住在这个小区里，肯定会告诉你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注意小区与物业签约的情况。那看房选房的时候，最好是实地的去考察，这点不用我去给大家多说了啊。比如啊，就从门卫这种比较小区物业的基层人员的服务来判断咱们小区物业的一些物业人员的素质啊，对待访客的方式来判断小区安保是否到位。比如说，那有的小区就是封闭小区，那您进去就需要访客的去访客登记也好，访客的一些审查也好。那有的小区那就是，访客然后送外卖的小区的业主就随便进，那这样的小区肯定会在安全方面肯定是个问题。那第二个呢，咱们是看小区的公共区域和建筑的外墙面 什么意思呢？小区的公共区域是否清洁，路面有没有垃圾，那小区的绿化修剪的是否整齐，这都是判断小区物业是不是好的一个小细节。 嗯， 第三个，物业的反应速度，这个非常的重要。物业保修电话咱们是不是24小时有人接听，那对于急修的问题，物业是不是以最快的速度去给予这些业主解决，那如果呢不是以最快的速度，一天的时间内做出反馈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那有的小区物业呢对业主的报修置之不理，那这样的物业肯定是具有一定的风险的。就比如之前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家水管突然爆裂了，给小区物业打电话，第一打不通，第二就是打完了之后过了一个多小时了，物业的人还不过来上门修来，这就是就非常非常的给他造成了一些很大的困扰。 嗯， 还有一块呢也比较重要，咱们北京相对来说安全一些，那如果外地呢，小区的安全防卫措施是否做到了安全，比如装上了防护网啊、防护爬厕这种防盗的设备。还有一块就是小区的闭路电视是不是有24小时的监控，小区保安是不是24小时的巡逻。有一个小技巧啊，就是咱们在去小区的时候看看这个小区的保安的身高，这是一个小窍门。 看身高还能看出什么吗？ 对，因为小区保安如果在1.8米以上和1.8米以下，保安的工资是不一样的。 哦，这样。 如果是小区的保安在身高在1.8米以上，就从一个小细节能看出小区对于安保、对于保安，包括对于物业的一个注重吧。 嗯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小区内的基础设施，就比如楼道、电梯，是否有应急电话，小区是不是有一些那个垃圾堆放，这些小细节都可以看，从侧面和正面来看这个小区的物业是否比较好。嗯 嗯， 这就是几个方面。 嗯，好的，就是关于这个选择这个物业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一个房子它的保值和增值啊，跟这个物业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想选择这个新楼盘，或者说这种次新楼盘，也是因为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年头越新的啊，这种物业的水平就会越高一点。 是的，嗯，而且其实刚才高二也说了，这个物业很大一定的程度，然后对于小区的房价，它是对待保值是有正能量的这样的作用的。同一区域，两个小区，物业好的小区它就保值，物业差的小区它的口碑不好，里边住的业主住着不舒服，它就是不会。就是比那个物业好的小区房价要低。 没错。嗯嗯。好的，我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下面看第二个这个问题。我这边有位这个网友王明泉啊，说想问一下，这个高层和这种小高层的区别大不大，说最近啊在看一些新房，就有点搞不清楚这个里面的一些事情啊。 嗯，咱们在新房那个看新房的时候，其实他的销售顾问会告诉你，我们小区是洋房，或者说高层，或者是小高层，那其中有什么区别呢？那7至11层这种建筑称为小高层，那以上的称为高层建筑，那低于7层的，然后就是称为咱们所谓的洋房嘛，这是从楼层的角度来区分。那小高层它有什么优点呢？第一就是说小高层它的小高层或者洋房啊，它的户型相对来说比较好，多为南北通透的户型，就是不那么密集。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南北通透户型大家都知道它的空气流通会比较好嘛，这就是它的优点。那小高层它相对来说也有一些缺点不足的地方。什么不足呢？第一就是说它的楼层比较矮，然后它的视野就不会很开阔。第二，噪音相对来说大一些，如果有临街或者临着公园，那可能您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听见临街车辆的一些噪音的声音。还有就是说小高层或者是洋房，它一般都是一梯两户。那一梯两户有什么样的一个困扰呢？当物业检修电梯，或者是说电梯有什么突发事件的时候，那您上就是不能坐电梯，这是很直接的一个困扰吧。 嗯 嗯。还有就是说小高层的建筑质量，我们来说对于跟高层比相对来说稍微的差一点。那高层有什么样的优点呢？高层第一，它的视野比较开阔，那可能肯定就是说您住11层跟住在5层，它所看见的风景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视野。第二个还是噪音问题，高层相对来说它噪音就是小一点， 就比如我们家小区，它其实就是一个洋房，六层的。那有一栋楼我是特别不喜欢的，这栋楼呢就是挨着小区的街心公园。 嗯， 每天早上就会有很多遛小朋友遛狗在他家楼下，非常非常的长。 等到夏天你看吧，晚上也是。 对，非常长。然后就是说，比如想睡懒觉的，您肯定是不要有这个想法了，就是肯定会吵。第二呢，第三呢，就是说它高层的一般都是电梯必须得有两部，所以说当第一部电梯有什么问题，检修也好，或者说有突发事件坏了也好，可以做第二部。最后一点就是说高层的质量要比小高层稍微好点。那高层有什么缺点呢？高层的人口密度大，住高层肯定要比住这个小高层的人要多，那你的邻居会多。邻居会多呢，那比如噪音问题、邻里和谐，这些都是事儿。还有呢，就是高层的拾得的面积稍微低一点。高层呢还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万一发生一些火灾，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在外地的会有一些地震的这样一种情况，那高层的逃生确实是个问题。这就是小高层跟高层跟洋房。但是呢，您选择的时候并不是说小高层就好或者洋房就好。第一，您要综合考虑看价格，洋房的价格肯定比小高层要贵，小高层的价格肯定要比高层要贵。第二呢，楼盘的实际情况，那一个楼盘它可能会有小高层跟高层挨着，那小高层呢对面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遮挡物，直接挡着您这小高层的阳光，您肯定就不能选那小高层了。您肯定就得选高层了。还有一个就是周围噪音的一个干扰。我们家小区，还有拿我们家小区做这个举例啊，有一栋就是它是一个洋房，什么都好，就是它的楼底下挨着小区的进口。那有的时候，特别是夜里，然后我观察过，有的不是素质不是很高的业主，他进小区的时候，他就会鸣笛，就是开车的时候会鸣笛。那住这个洋房的邻居肯定会听到啊，那如果人睡得轻的话，肯定就会被吵醒啊。所以说咱们要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您一定要走进这个二手房，您就走进小区，新房呢您一定要看沙盘，问一下这销售人员这栋房子底下有没有一些闲物设施。这个是对小高层高层洋房的一个简单的分析，您可以参考一下。 好的，这个呢也是说很多东西都不是绝对啊， 对， 就跟我们之前也聊过，说到底大家去买房子，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您选择什么朝向的比较好，是吧？以前大家都会统一认为是南北的就一定好， 对。 但是呢，也是要看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有的这个纯朝南的房子，也许它这个面宽又比较宽，然后它每个面都朝南，然后呢而且有些朋友这种房子就觉得通风不好，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你会把楼道的开一开，这风也不错。或者说它整个虽然都朝南啊，但是比如说它有一面稍微有点朝西啊什么，它对流说也还可以。然后另外有的那个南北的呢，虽然说觉得不错，但是它是一个细长条。那这样的话，你就是等于说就这个空间啊，浪费的地方很多。另外一个，它就进深越比较深的话，它就特别暗。 对， 就比较遮挡阳光，所以就是说也并不一定说南北的就一定会比如朝南啊或者朝其他方向就一定要好，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呀，这个凡事无绝对，我们跟大家说的都是通常意义上的情况。那如果您要买房，一定要把自己身临其境置身于那套房子里去做综合的考虑。 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朋友喜欢买低层，尤其是老年朋友哈，在这点呢也提醒大家一下，就比如说有的这个低楼层啊，就是你最好还要挑时候，你知道吗？就比如像冬天的时候，如果比如说这个楼前面也是有一些什么楼啊，有遮挡这种问题，因为低楼层肯定会有这种问题。但是如果你冬天看房，那就比你夏天看房要好，要好。为什么？冬天的时候它那个阳光啊，它那个斜度啊，或者是遮挡那个度啊，正好它是相当于整个这一年当中遮挡最多的时候。 对， 然后如果你要是夏天看房，你会觉得说，哎，这阳光还可以呀。但是到冬天的时候，你觉得哇，遮挡太多了。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要看这个季节啊，对不同的这个楼层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也。 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个人隐私比较注重的朋友，千万不要选低楼层。为什么呢？晚上开灯，低楼层啊，在家里开灯，外边看得一清二楚。 对，很多朋友我节电了。 对呀、啊、然后就必须得拉窗帘这事儿反正我是接受不了、 嗯、 然后还是住高层相对来说安全 一点。安全 一 点、嗯、对。好的，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朋友问题。这位朋友问上，想在北京买平房啊，说请问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资格，需要注意点什么？ 是这样的，咱们平房现在也限购了，然后买平房的资格跟咱们在北京买住宅的资格是一样的。我再重复一遍啊，就是咱们经济家庭呢只能买两套，非经济家庭只能买一套。怎么认定经济家庭？就是说夫妻二人加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孩子。那比如说我是经济，那可能这位朋友他的爱人可能是非经济，那这样的情况也算经济家庭。 嗯，只要一个人是就可以。 对，只要一个人是经济家庭，是经济，那就算经济家庭。非经济呢只能买一套，那经济的单身也只能是买一套的，也只能是买一套的。那买平房呢，其实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嗯，首先呢，平房在交易之前咱们必须要测绘。什么叫测绘呢？就是说必须要经过房屋测绘所的一个测绘，那买卖时候以这个测绘面积为准。然后如果呢，如果这个房子的原房产证上呢有测绘页，那这个新的测绘必须得跟原来的那个测绘是原来的那个测绘面积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就是怕那个之前有什么，因为平房涉及一个四大乱建的情况嘛，然后这块您得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平房是不能贷款的，然后必须得全款支付。那您要买平房，不知道您是买城内的还是城外的，城外的北京的像什么六环外那些平房可能相对来说会便宜，但是城内的平房大家都知道 好贵啊。 对，肯定是特别贵的，而且还涉及一个学区问题、 嗯、 所以说您要面临的是全款支付，这个就不好说了，上千万的都有。还有一个就是说 不是上千万都有、 嗯、 是基本上上千万。 对对对，就看你买的平房面积了。 对对对对对、嗯、 还有一块就是说这个平房呢不能作为这个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的。那如果说比如说这种做生意的，然后需要及时的回笼资金也好或者怎样也好，想把这处平房去商业贷款，这是不能的，银行是不接受平房的商业贷款的。所以说呢，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平房的过道部分是不计入这个不动产权证的记载的。所以说呢，几点吧，大家注意一下。比如您就是之前咱们有媒体报道平房过道这块就卖到多少钱了，现在是平房的过道，第一不计入不动产权登记，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过道不能落户，然后就是也不能上学，就是这种情况。 对，另外平房啊还有自身的一些就遗留问题吧、 嗯、 因为这一般就像这种平房呢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小四合院啊什么的、 嗯、 其实原来都是四合院，只不过呢后来变成了大杂院。 对 吧，所以就是说像这种房子呢一般有的地方是没有这个燃气的， 嗯 啊可能得有时候换煤气罐呀、啊、什么的，那有的呢是没有厕所的啊、 嗯、 你需要到院子里面的统一的地方去上厕所。 对 啊，当然有一些我也知道可能临街的一些可能有能通燃气，但这个就真的很好了，所以哈、啊、大家还是要去问一下啊。然后 平房的冬天反正也是挺难度过的。 但是现在很多都没改电了嘛、 嗯、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还好哈。只不过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跟大家说清楚、 嗯、 您在去购买的时候呢要多注意。当然平房有它自身的一些优点啊，就是我们很多有这种院子情节的呀，是吧？ 对呀、 啊， 平房接地气， 老北京情节的呀，这种里边比如种点什么海棠啊，或者什么什么树啊、 嗯、 什么的，哎呀，其实还是挺美的。 然后我其实有的时候会关注一些咱们那个电视上有那种装修改造，然后很多设计师都喜欢去改造平房， 嗯， 因为它的平房它其实在空间改造上它的那个空间很大， 对。 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层高嘛，然后可能会做成两层甚至有三层的， 嗯， 其实如果真买套平房好好装修其实挺好的， 也挺好的、 嗯、 对对。好的，我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边有位朋友在西城这个延寿街有一间房想卖啊，现在呢是有房产证、 嗯、 那现在要卖的话需要办这种土地证是吗？那这个好不好办？ 是这样的，就是说平房，就它这是平房啊，出售平房呢需要办理一个土地证，那平房呢是整宗的地块。刚才像我说的，就是第一，就是说先得去测绘所去测绘去，办理土地证才能上市交易。那如果没有这个土地信息，也需要办理。那一般的国土资源部门受理，20个工作日之内就能给你办理完成，就是这么平房交易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来再看一下下面朋友问题，他说这个想分析一下这个望京区域，能帮忙推荐一下望京区域总价在600万以内的这个三居吗？ 哦、 三居啊。 咱们最近问望京区域的，其实这购房人 挺多的哈 。那咱们今天就详细说一下望京这个区域吧。那望京呢，它作为朝阳区的核心区域，它的特点其实非常明显。首先呢，它位置不错，那就位于咱们东北四环到五环之间，距离首都机场不到20公里。那当我们从首都机场可能下了那个高速上高速，那在行驶在咱们那个机场高速上，望京是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繁华区域，所以说它这个我们常说啊，就是它的区位决定价值。那望京在这么好的一个位置，它的自身发展肯定不差。那有人之前住望京的朋友就跟我说，他在首都机场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打车，为什么呢？人家出租车司机等了那么长时间，然后你跟着人家说我去望京，大家都不愿意拉你，因为太近了。然后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望京呢，它发展了近20年，目前它这个小区域的资源严重饱和，那区域内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你不用出望京，你就可以购物、孩子上学，然后一些高端的一些配套全都有。还有就是它的高端产业，就像咱们那个互联网公司聚集，然后外国友人，特别是韩国人比较多， 吃韩餐不错啊。 对，这个望京呢，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在望京。如果您不想在区域内20分钟的话，您可以到很多的地儿，就比如咱们刚才说的首都机场、国贸 CBD、 亚运村、奥运村、蓝港、798，那这些地方都是大家都知道，都是咱们北京比较高端的一些生活娱乐场所。那第三呢，望京的高端企业也是比较多的，那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在望京的北边东北五环这一块分布着一些通讯电子的这些包括医疗这些公司，比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第二个区域就是南侧沿机场高速跟望京 SOHO 一带，比如咱们常说的啊，就奔驰、阿里巴巴、 Uber 这些公司全在望京。所以说望京它区别于上地、西二旗、中关村，它是一个具备高端互联网产业跟高端住宅并行的这样一个区域。然后呢，就是咱们刚才介绍完了望京的区域跟望京的产业，咱们现在介绍一下望京的楼市啊。那望京的楼市，它的二手房是主力市场，望京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新房。那对于购房者来说呢，大多都是改善需求的这样的一些购房者，交易活跃的以2000年以后的改善型的次新房为主。望京 SOHO 一带的二手房价是最高的，比较高的，达到了这个8.5万到10万左右。那物业来说也是比较好，因为高端社区嘛，大家都知道物业相对来说比较好。望京区的二手房呢分这么几类，第一类就是高端住宅，均价在8.5万到11万左右，就比如金茂府、远洋万和公馆、保利中央公园、橄榄城这样的高端二手小区，都是由大开发商打造，2005年以后的。那不论小区是从设计、质量、园区，还有说刚才咱们说的物业服务来说，都是比较好的。那有的小区甚至达到了11万一平。所以说这种小区呢有一特点，就是为什么高端呢？均价贵，而且它的户型都是大户型，那随便一套都是千万以上的房子。 对。 第二类呢，就是低密别墅类的社区。望京的别墅其实比较少，但是也有。这类房子呢在也是8.5万到11万平左右。代表楼盘就是汇谷根园跟果根里这种小区，就是一些小的小别墅，然后私密性强，里边住着一些明星。第三类就是改善类的社区，均价在7万到8.5万左右，代表楼盘国风美堂、知雨城、鹿港这样的一些小区。那这种小区呢，其实来说它比较杂，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2000年初开发为主的，但是呢它虽然叫改善类，但是个别小区呢它的品相确实一般。 楼龄比较好，位置好，所以说它就占一个位置好，就像咱们去宜家，然后很经典的那个鹿港就在宜家旁边，它的位置就是好。第四类呢，就是以刚需经适房为主，这种房子呢，就是望京最早的那些楼盘，均价在56000到70000之间。望京两大集中类大体量的社区啊，望京西园跟花家地为代表。 嗯， 那这类小区呢，就是望京的，咱们说望京的开山鼻祖，最早入住望京的小区。这些小区呢，就是之前望京的原住民，然后他们可能拆了平房，然后政府给他们分，他们搬到了楼房，这种小区，代表楼盘就是花家地小区。然后这是小，这是望京的一个二手房的整体情况。那这位朋友他想总价600万在望京买一个三居，其实啊，选择的小区并不多，只能在90年到2000年之间的社区选择。嗯，推荐这个花家地跟南湖东园，500万能买一个90平的小三室，就是这样了。 嗯。 然后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第四类小区。 第四类小区。 毕竟望京这个地儿，刚才咱们介绍了，它确实是比较高端，然后它的二手房呢也是趋于改善型，所以说您这个价钱只能买这样的小区了。 好的，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啊，关于房产方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非园区房产局主任贾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怎么偏向呢？就是说它会提供一定比例的房源给这个无房家庭购买，也就是说咱们的刚需。它这个对刚需的认定也是比较苛刻的啊。刚需无房家庭是怎样认定的呢？第一，就是说杭州市限定范围内无自有住房的家庭，不含未婚，还有4月4号离异单身和4月4号因自有住房交易产生的无房家庭。也就是说呢，他对这个无房家庭的认定就得是第一是夫妻二人，第二夫妻二人名下无房，只要您是未婚的或者是说那个离异的都不行。还有一块就是说不仅仅是杭州啊，它其实像南京、上海、长沙、成都这些城市都先后现在实施了这种摇号的政策。那我们北京呢，其实早几年之前从自主型商品房开始就已经实施了这个公开摇号，并且是政府主导。那到现在延续到这个共有产权房呢，也是摇号的。那最近呢，就是说有一些媒体就报道啊，咱们北京以后的商品房市场也要开始摇号了。其实这些新一线城市的摇号对是一个信号，北京迟早来说它的这些新房啊也要步入这个摇号的这样的一个大政策。那我上周末去了一趟亦庄，看了亦庄的四个限定房，现场的销售呢口径都比较一致。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想买这个限定房，需要提交一些买房资质的审核资料，之后这个资质通过了您才能买，也就是说呢也要参与摇号。这个限定房据现场的销售来说也是以后要参与摇号的。所以说北京摇号这个传闻啊并非是空穴来风。所以说呢，但是目前政府没有具体的政策下发下来。所以说呢，但是咱们北京今年的大的房产政策就是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所以说这个限定房是否它这个摇号规则会偏向刚需，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无房家庭，其实现在没有具体的政策下来，我是希望偏向无房家庭的，毕竟是刚需嘛。咱们这个大的政策就是满足首套刚需，也许会真的会偏向无房家庭，因为毕竟有杭州这个例子嘛，是吧？ 没错。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条这个信息哈。近日呢有报道说啊，说北京市的这个昌平区三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项目呢，由于啊这个公共交通不便，这个性价比也不是很高哈，组合贷呢也遭到这个困难什么等等原因吧，导致这个预楼弃选率达到70%啊。10号北京市昌平区的这个住建委再次强调说，开发商呢不得以任何的理由去拒绝这个组合贷。 这个昌平区的三个公有产权房，绿海家园、中骏四季花园和这个翡翠家园，这三个公有产权房呢，第一，绿海家园在六环外的旧村，中骏四季花园呢，它在西北六环的百善，翡翠家园算是相对来说，近点的，它是唯一一个在六环内的项目。但是呢，这三个项目怎么来说呢？第一，就是它从位置上来讲啊，确实远一点。那如果在城内上班呢，住在这三块，每天上班确实比较辛苦。那如果您在昌平本地上班，这三个项目还可以选。第二块呢，就是说购房者，有些购房者就爆出来了啊，那个在临近这个摇号之前，这三个项目的三个这个开发商都说不能让那个购房者使用组合贷、公积金贷款。那事实上呢，咱们北京市早已经有这个规定，明确规定购买共有产权房，购房人可以按照政策性住房有关贷款规定申请这个公积金贷款、商业银行或者是组合贷款，这是明文规定的。那昌平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进一步明确表示了，这三个项目企业必须不能拒绝咱们购房人使用公积金贷款或者组合贷。事实上呢，就是说有的网友爆料啊，选房当天绿海家园它这个两居全部选完了，那一居呢剩下200多套。那16号的上午选房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选房最后一天啊，翡翠家园全部卖完了，那四季花园呢还剩那个一居还剩100多套，绿海家园呢它的一居也剩下80多套。所以说它这个说的弃选率70%不是很准确，也不实。 那为什么开发商不愿意公积金贷款呢？其实很好理解啊，公积金对于开发商来说，其实它回笼资金比较慢，所以呢，那个北京除外啊，有一些不是说每一个城市公积金都很充裕，那公积金的资金量不多，相对来说呢，也没有商业贷款这个回笼资金速度要快，所以说银行对这个组合贷啊，他的态度也比较消极，毕竟不是银行自己的产品，是不是？ 嗯， 所以说公积金在北京，然后外地居多啊，就是开发商就比较拒绝。但是呢，咱们这个购房人也不要恐慌，这个公有产权已经明确确认了，不让开发商拒绝使用公积金贷款。那此前呢，就是咱们网络上报道的这个弃选率70%呢，其实是另外一个项目中铁碧桂园。为什么呢？它是第一个那个明确意义上的公有产权，所以说当天呢，我听说是要交一个不小数字的一个保证金，好多人就没准备这保证金，所以造成了弃权，并不是他不想买。嗯，这就是公有产权房公积金贷款的这么一个问题。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还有继续说到公积金的事儿啊。这个5月中旬起呢，大家可以直接的在手机上去查询公积金的这个缴存啊、提取以及公积金贷款的一些情况。那今年年底之前，通过新上线的这个网上的办业大厅、手机 APP 等一些线上的渠道，可以开通线上缴存和提取公积金的功能。那公积金的提取到账呢，也由此前的三个工作日大大的缩短到了当天啊，也就是说是那种实时到账啊，还是挺好的。 对，这是一个大好事儿吧。然后那个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咱们北京市住房公积金这管理系统已经10年都没有更新了，所以说咱们这次更新呢，第一更新的力度很大，跟以前确实是今非昔比了。然后之前咱们购房人想提取公积金，或者是说咱们普通人想提公积金啊，必须得通过单位提取。那以后这个 APP 上线之后呢，就5月15号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公积金 APP 还有支付宝生活号还有这个公积金的微信公号都可以提取公积金，然后也就是说不用通过单位，咱们自己就可以提取，这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它这个新系统啊，有人就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它居然用了人脸识别这种高端的技术，所以说这不更新是不更新，一更新就是一个飞速的更新。 没错。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信息啊。317的新政呢已经实施一年有余了，那在此期间，北京的新建住宅虚火、房价上涨过快的现象已经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数据显示，一季度作为传统的销售淡季，北京的新房成交量呢是继续下滑。一手普通的住宅成交面积呢是41.4万平方米，环比以及同比分别下降35.8%以及50.4%。那新建的住宅的价格较去年同期呢下降了0.5%。那新建住房价格的指数自2017年二季度以来没有见到这个大幅的增长。 这个 Q1 已经，也就是说第一季度咱们已经过去了啊。这近一年的时间内，北京楼市调控保持了一个很稳定的连贯性。那全市的整体房价呢，并没有像去年、前年一样大幅的涨幅。受此影响的北京市一手住宅市场，也就是咱们的新房啊，持续走低，是一个比较低迷的态势。那整体的成交规模明显较之前有一个明显的缩减，那预计咱们今年全年其实都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比较冷静、平稳、低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咱们北京市政府对高端项目的监管其实特别的严格，那部分高端项目其实它不是不想卖，它是没有拿到这个预售许可证，所以导致呢市场上高端的住宅呢供应相对来说比较少，那就改善型的需求受到了抑制，那成交所以就低迷了呀，那整个成交低迷，所以整个市场所以就低迷了呀，这是其实是一个蝴蝶效应啊。那北京市住宅市场的成交主体呢，现在已经由新房市场中逐步过渡到了存量房市场，也就是说二手房市场啊。那二手房的成交量呢，现在已经接近14年末的水平，也就是说四年之前的水平，所以说现在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为什么呢？市场平稳，不会大跌大降，大跌大涨，然后对购房人来说呢是个好事儿。 好的，来关注一下下面一关于积分落户的事儿啊。北京市的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呢也是正式发布了，本月的16号起，北京市首批的积分落户申报工作也是正式启动了。 这个积分落户对很多这个非京籍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大重大的利好。那从2年之前吧，就传这积分落户，现在终于公布了积分落户的细则。那这个现在这个积分落户呢，比之前那个咱们说的人才引进落户啊，它的门槛稍微还要低一点。为什么呢？这也但是呢，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比较少数人才能有这个积分落户的资格。怎么讲呢？现在没有明确积多少分可以落户，还有就是每年积多少每年有多少积分落户的指标。明确了什么啊？咱们明确了9个指标。什么指标呢？包括这个合法稳定的就业指标，合法稳定的居住定所，教育背景，职住区域，包括这个创新创业的指标，纳税的指标，年龄，还有荣誉表彰的指标，遵纪守法记录的指标。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几个指标啊，来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积分落户的希望。 嗯， 具体跟大家解读一下啊。 嗯， 首先，大学专科含高职加10.5分，大学本科学历取得学士学位的加15分，研究生学历取得硕士学历的加26分，研究生学历取得博士学位的加37分。 嗯， 怎么说呢？您的学历越高，这个加的分越高。那北京作为一个高端学历人才的聚集地啊，博士海归啊这种人数占比它其实是比较高的。2016年的一个统计啊，北京的这个博士录取人数超过20000人。所以相比之下呀，博士人数更多，积分的这个落户的名额有限，所以呢博士已经不占优势了，本科的希望呢更小了。 嗯， 所以说您如果是博士的话，其实还有这么一个希望。 对，这个挺难的，说实话。 对，第二块啊，去年1月1号起，这个就业地和居住地均由城六区转移到北京市的其他行政区，最高能加12分。怎么什么意思啊？您如果不是城六区的，然后转移到咱们这个别的区了，最高能加12分。首先呢，您得在这个城六区居住和就业，然后呢同时将工作跟居住地往城六区外转移，满足这两项的那个如果是刚好是公司或者是您的这个事业或者说您这个所在的这个单位满足了，那要不就是为了积分，要不就是说为了积分换工作，要不就是说您这公司有这福利。当然呢这个重点就是最高能加12分，也有可能加一个8分、6分、2分，这都是弹性的。还有一点就是近3年连续纳税个人所得税平均每年到10万以上加6分。这有一个公式啊，给大家算一下。 嗯， 就是说您的月薪得在4万，然后年收入得在48万，所以说 月薪4万是吧？ 对 啊，好吧。 作为一个博士，月薪4万，我觉得来说还是差不多的， 还行。但是咱普通老百姓就差了点哈。 对， 嗯。 所以说呢，这以上我分析的这几类人，积分落户的希望是最大的。年龄低于45岁。博士学历，年薪在50万以上，之前是城六区的，然后现在转移到了城六区外。 嗯， 这几类人积分落户的几率是最大的， 好吧？ 大家可以心里有个底。如果就是说不满足，也知道了不符合，也知道自己没戏了，是不是？ 对对对、嗯，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解答一下吧，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 嗯。 首先，我们这边呢一位京的朋友说，想问一下，北京首套的这个契税1.5是这个140平还是144平以下？ 这个您还是得 140。 对，140是吧？ 140，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买的时候139，交房的时候141，多交税怎么办？您买的是新房吗？就是新房才有可能会是，比如说之前测量是139， 对。 然后呢，这个可能到时候根据实测面积，最后是140，有可能。 对。 那没办法，这个它肯定是按照最后的这个实测面积来算的。 它都是有一个上下浮动的。 对，20房应该不会有这种，以前 20房肯定没有。 对，肯定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啊。好，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有郭明说，怎么我想提问一下，在北京买房的首付不够，可以用保险这种保单来贷款一部分吗？ 这个之前可能有的小银行可能会给您开这个口子，但是现在的信贷政策来说肯定是不可能的。 嗯， 首付不够您就凑首付吧。嗯， 对，因为现在很就 不允许有这种首付贷的这种情况出现。 银行的信贷政策也比较紧张，人家有条件的人家还等着呢，都排着队呢，您这个没条件肯定得往后。 来看携手以上的问题，说现在租房一般和租户签订多长时间的合同呢？说如果是原租户到期之后，是继续和他签订合同，还是说通过中介继续来寻找新的租户？说因为原租户不接受现在这个区域的房租，这个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啊， 对 呀，互相商量，对吧？人一般签多长时间，这个还真没有说谁规定说一定租户要签多少，没有。 对， 您从有几天的是吧，甚至到这个五年的都有啊，这个只能是您自己去商量。 一般都是一到两年，一年的居多，甚至半年的。 对，然后长租也有，反正就多少都有吧。这个你需要您去商量。另外一个到期了之后是继续和他签还是签，这个、就您自己决定了呗。 自己决定，如果租户各种方面不满，您就对他 不 满意， 对吧？ 或者是说您可能对租户满意，租户都对您不满意，他自己就不签了呢。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一个强制说非得怎样的啊。 对， 他不接受这个区域的房租，那您就再找一个租户呗，这样子啊。好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这个问题。携手一直还问说，经济啊，离婚之后多长时间可以买房呢？名下无房。 这个多长时间您都能买，也就是但是呢必须得在如果是一年之内买啊，您就得算二套。算二套。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一方就是想买的这方啊名下没有房子。 啊、哦、名下 没有房子。 嗯， 然后一年之内买呢您就算二套。 嗯， 然后一年以外买呢您就算首套。这个是、就是您想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买，就是一个二套首套的一个认定 问题。对对对。好的，那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问啊，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公众号都可以。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好的，来下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朋友的问题哈，想问一下这个专家满二是什么意思，满五唯一又什么意思，这个已经好久了吧，这个大家还不明白吗？ 这个这已经挺久的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满二啊，指的是满两年。什么满两年呢？就是说房本上的登记日期已经超过了两年的意思。就是您看一下您这房本登记日期跟现在是不是超过了两年，这就是满二。满五是什么意思啊？房本的登记日期已经超过了五年。唯一是什么意思？满五唯一，在超过五年的前提之下，这套房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唯一住宅。然后呢满就北京市有规定啊，就是说咱们住宅满两年以上的可以免收一个增值税，满五年呢并且是家庭唯一的住宅呢免收一个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如果您这房子满二满五唯一就可以少交点税。那这个以家庭为单位是怎么认定的？家庭就是夫妻二人和未满18岁的孩子算一个家庭，这个是家庭的认定。 好的，来再看下面一个罗先生的问题，说我们夫妇双方啊都是这个个税以及社保满五，在北京呢有一套95平的两居，15年买的，当时买的是那个公积金的贷款，至今贷款呢没有还清，房本上呢是双方共同所有，那我们这种情况如何在北京买第二套房呢？ 这块就是说您认定一下您这家庭是经济家庭还是非经济家庭。非经济家庭您只能买一套住房在北京。经济家庭呢可以买两套。 可以买两套。 对。 这个对，还有一个那天有朋友问到说，比如说像这公积金啊断缴了一个月之后可以补交然后再去买房吗？ 不好说，断缴一个月反正现在比较严格，您得看具体那个公积金给您的一个审核。这个审核咱们现在真的挺不好说这事儿，因为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他断缴了，但是他审核就通过了。所以说这块您得自己去审核一下。 对，还真是啊。好吧，来看一下下面一个李佳宁的问题，说一直听我们的节目啊，请问这个房屋的这个评估价格会影响到公积金的这个贷款的额度吗？ 这个之前有朋友也问了呀，就是说这个评估价格是会影响这个公积金贷款额度的。具体呢您要看您这个贷款额度，那个公积金最高咱们都知道能贷120万啊，但二套的话最高只能贷80万。也就是说呢，如果您是公积金您能贷到了120万，那个评估的价格只要低于这个120万就可以。所以说呢，就是说比如评估价那个达到了一个150万，现在的房子差不多都能评估到这么挺高的是吧？然后都能评估到这个多于120万。那如果您就评估到了这个150万， 大于这120万，您就能贷到这个120万的一个公积金。但如果您是二套80万的话，就真不好，就是只要多于这个80万的评估价，您就可以贷到。但是呢，公积金还有一个房龄的，只要贷款，咱们都涉及一个房龄的问题。具体，咱们是从这个价格来评估的，还有一个房龄这块，您自己要去问一下这个中介也好，或者说是具体的评估公司也好。 对，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首付的事儿啊，就是因为现在毕竟都是30%、40%，然后二套70%的这种首付，那肯定得除了首付之外才是您能贷的。虽然说，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能贷到120万，但是呢，可能扣除首付之后，它不剩下120万。 对 呀，那您肯定也贷不了120万。 情况咱们具体的去分析。 对对对，它不是按照说你能贷多少款，然后剩下的让你当首付，它不是这样子，它是先除去首付，然后剩下的能贷多少才是贷多少。是这样子啊，所以关于这个价格或者能贷多少钱，还要跟您这具体房子的总款项还是有关系的。 对 啊，当然还有刚才说的其他的一些，比如房龄啊，是吧？这些 房龄啊， 就 是钢混的还是砖混啊，都有关系。 对，因为上次我们也在跟大家说过这个砖混和钢混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些情况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事情。明天见。 装饰时刻的是抓烫 CCC 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竞争方向看见经纬衣服是18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